哎，你可以了吗？好，那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讲到这个桂枝汤治疗这个怀孕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张仲景的那个书，我们上次不是说他那个条文啊，讲到说什么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其实哦，我觉得会这样子讲，其实反过来想就会很轻松，就是如果我们假设哦，怀孕三个月以前的那个呕吐的感觉是来自于这个小孩子的灵魂在试穿他的身体的话，但这是高度假设啊，我也看不到。就是如果我们假设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桂枝汤的治疗怀孕呕吐大概适用的范围只能够用到怀孕三个多月左右为止。那如果你三个多月以后还是继续在呕吐的话，那个就是你真的是胃不好。所以那个治疗怀孕三个月以后的呕吐的方子啊，就是会回到《伤寒杂病论》里面的呕吐篇，它里面有一些治疗一般人症，就是说不属于怀孕特别这一种的一般形态的各种不同的呕吐的一些药方，所以大概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啊，有个适用范围。那至于说我们说桂枝汤，我们还有一个第五点没有讲啊，可是这个第五点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重视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要治到风湿病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方面遇得到的风湿病的老病号啊，就都已经是超过这个桂枝汤能够处理的范围了。那么桂枝汤比较适合的呢，还是这样子，忽然来这一下，还没有很严重的啊，最轻微的状态，那你也只是轻飘飘的这个对付他一下。而且我这个地方好像是打错字了，这个湿病应该不是五之一条哦，湿病的话是这个是五之二十一条啊，所以讲义打错字，我回去再修改。嗯，那这个五之二十一条呢，讲的这个重湿啊。那我先跟同学大略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桂林古本的第五卷，因为桂林古本的第五卷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因为这个在宋本的《伤寒论》跟元朝本的《金匮要略》啊，不是这样子编排的，就是宋本《伤寒论》跟元朝的《金匮要略》啊，并没有这样特别一卷，整卷是讲风暑湿燥寒火的六气的篇章，但是桂林本里面有，那也就有些方剂可能在宋本跟元本的《伤寒金匮》里面是分摊在别的一些章节里面的，而这个六气篇其实临时要用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相当好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面对五运六气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相关的症状。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我们上次好可能也跟同学讲过一次，就是《伤寒论》的本身的主轴是病毒感染的种种疾病嘛，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六气篇呢，就不牵涉到病毒，也就是没有病毒，可是我被湿气泡的全身难过了，或者没有病毒，可是我上火了，或者没有病毒感染，可是我中暑了，就是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就依照这个六气篇的治法，就是虽然是外邪干扰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却不等同这个英文说的 virus 的这个病毒感染的感冒啊。但是用的方剂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呢啊，其实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大原则知道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个理论框架的分类上面来讲是不至于辛苦的。那么那这个六七篇的这个五至二十一条啊，也只是湿病里面的这个其中一条而已啊。其实他湿病有讲这个湿气侵袭你了之后会打这里打那里啊，各要用如何如何不同的方剂。那这个他说呢，如果你湿气呢这个还在很表面啊，湿气在外，阴风相搏，其实这个搏啊，也古书里面这个搏其实都是搏团不分的，像这个字我们念团，对不对？那团的话就是揪成一团叫做团嘛，那搏就是对打叫搏嘛，对不对？但实际上意思都差不多，对不对？所以你要说 纠结啊，或者是对答都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在最表面的湿气呢，又刚好吹到风了，跟这个风气啊纠结在一起了，于是呢，这样子被跟风气纠结到的湿气啊，就会有一种好像在我们一家的幻想里面。其实你说哈，我吹风吹得全身不舒服，我虽然不舒服了，可是我知道我那不是感冒，OK？那请问这个受风而不舒服这件事，这个风邪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很暧昧，对不对？可是人会不会吹风吹到难过？会吧，是不是？像有的时候，影莹比较身体虚的时候，叮嘱就要骑机车载她，对不对？啊，吹吹她就觉得哇不舒服了。所以，既然是我们主观可以感觉到的这个风气，那就算它有，好不好？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其实根本搞不清楚啊，说不定是我们的这种吹到风的这种感受上面，引起我们人类里面的某一种本能的代偿，造成一些什么细胞膜内外的渗透的问题之类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姑且称呼它为风气。那这个湿气呢，本来就已经是粘着的东西了，跟风气纠结在一起之后，它就会变得更粘了。所以这种黏黏的湿气啊，开始在你的身体里面粘住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呢？他说：“流于经络，骨节烦疼，卧不欲食。”就是你会觉得哇，身体里面啊，这个烦疼啊。其实我今天要我跟你们说一个疾病的分类啊，就是风湿类的疾病这样子。如果这个你的风湿的感觉是我们今天的语言俗称的酸酸的。那这样子的时候，通常你用的药是属于桂枝系的药物。那如果你这个风湿病的感觉呢，是有抽痛的，那这样的感觉通常要用的是麻黄系的药物。这样子能够听得懂吗？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即使是风湿类啊，当然这个桂枝跟麻黄两路之间还有一个折中路，就是附子白术那一路啊，以后这个湿病篇整篇读完的时候，同学就会理解到。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啊，人在发酸的那个时候呢，会觉得是虚邪。这个，然后呢，会有痛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对不对？会觉得好像东西有卡到，有卡到的就是实邪。那这个阳虚型的风湿呢，通常是以桂枝之类的药那一路为主。那阴实型的风湿呢，常常会用到麻黄这一系的药为主。所以在概念上面，同学就先要了解一下哦，桂枝比较补阳虚，麻黄比较破阴实，这样子的想法先有。那至于附子白术这一类很重要的辅助药呢，它可能可以补到阳虚，也可以破到阴实，所以两边都可以用，这样子。也就是说，我要讲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它叫，因为张仲景说疼的时候，你知道那是痛的感觉嘛，对不对？可他如果说烦疼的时候，你会以为烦疼比疼严重，对不对？但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那个烦疼是在说酸酸的，就是你烦得很难过的不舒服。因为张仲景刚好这本书没有"酸"这个字，不晓得那个汉朝是没发明这个字还是怎么样，所以张仲景，我们今天要说"酸"的事情，张仲景都会语感上跟我们今天的语感是有点偏掉的。那同学，请问你啊，你如果今天哇，这个肌肉哈，觉得有痛，要或者是你觉得这肌肉在发酸，哪一个比较痛苦啊？酸比较痛苦，对不对？哦，所以加个"烦"也可以嘛，对不对？就酸的，你心情比较乱一点，是不是？痛就给他痛了，是不是？所以基本上，你想到要用这种纯桂枝系的结构的时候，大概只能一到酸啊，那种痛到很厉害的时候没有办法。但如果比那个麻黄可以处理的痛还要更痛的那种，好像被什么东西刺进去那种痛，那个叫什么？那叫痛风，对不对？那痛风的话，就有可能它的药物要往更强力的一个方向去了。 当然痛风它的病机学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病机学可能有包含到我身体哪里虚了，所以我才会堆出今天西医说的尿酸结晶，对不对？所以你要治这个人的虚弱，说不定也是一个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那这个，但是呢，像我们治到张仲景治到痛风的方啊，像什么就是用到乌头，那乌头是这个附子的母根，毒性是相当的强烈的。那但是要用到乌头那么强的驱风药，才能够把那个纠结的很凶狠的那个剧痛的那个东西溶解掉。那相对来讲啊，我觉得我们中医看东西，哎，可能你会说，哎，乌头的毒性叫做乌头碱，那也就是说乌头碱专门就是可以中和尿酸结晶的咯。可是又不对，因为啊，这个乌头系的汤剂还有另外一个乌头系的汤剂呢，是用来治疗什么？叫做寒疝，就是肚子的绞痛，痛到你快要不能活的那种绞痛。那肚子绞痛痛到你不能活，那个好像跟尿酸结晶没有关系了吧？对不对？所以你要开一个中药，还是要从中医认为的角度去用这个药才行。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必须放到中医的坑才能用这个药。你不管用西医的化学成分哦，怎么去幻想，都会变成一种好像是伪科学的发言，因为好像这里对了，那里又不对了。好，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我们接下来要教的这个桂枝加葛根汤，西医就说，对对对，葛根呢能够让人后肩膀紧的感觉松开来，所以葛根是一种肌肉松弛剂。其实不是，因为肌肉松弛剂的话，你应该肚子痛、胃在绞痛的时候也会有效，可是葛根不是，它只松后脑勺，而且葛根的那个后脑勺的那个僵硬的感觉，不见得是客观的，有的时候你根本摸起来肌肉就没有硬，可是你就觉得后脑勺塞塞的，对不对？那可能是主观的，是不是？所以即使就一个很普通、很常用的葛根的药性，你也必须放回中医的这个好像童话故事一样的框架里面，才会觉得用得很顺手。哦，就是我们无论在，就说我们再怎么努力哦，想要说一些听起来很科学的话来说，我们中药其实是很科学的哟。可是心里面都是虚的，因为你明晓得不是这个样子。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如果是初学者的话，还是要先有一点啊，就是不要傻傻的以为说科学万能。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中药药性讲得很科学哦，我这中药就会让我比较能够掌握它的进退。其实刚刚好是相反的，会更加的不能掌握才是实际的状况。因为你看现在的医学院啊，中医系的学生他也学了7年啊，那他学了好多好多关于那个中药的化学成分，那可是他学了之后，他反而变得开药那技术变得很烂。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用中药学的那一个童话故事般的逻辑框下去学中药的话，你是整个逻辑在里面是通的，你这样开也对，那样开也对，你会有一种出招收招的直觉。可是你如果你去想那些什么西药化学成分有的没有的话，就会全部都散架，然后你每个东西在想一些理论上逻辑上斗不起来的东西，你的那个脑容量的那个耗损非常的没有效率。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你要有一个漂亮的主结构，你情报往里面放才能够放得漂漂亮亮的、哦、所以这是学中医我们不得不回到传统，不得不去接受我们中国人这种很虚无缥缈的、啊、就是非常的形而上的身体观，或者是说一个有一点奇怪的字眼、啊、就是流动的身体的身体观。因为像我们在如果是西医的世界的话，常常会觉得骨头就在那里，细胞就在那里，这个器官就在那里，对不对？你会觉得应该就是固定一坨的东西嘛，是不是？可是当你用一些中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我这一碗小青龙汤下去之后，嘿，我的这个肺里面的痰就跑到尿尿里面去排掉了。就你的身体里面，在中药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知名的任意门，就这个东西可以把它送到那里去，那个东西可以拉到这边来。然后你说什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子宫肌瘤什么什么，然后你吃一些什么药之后，哎，大便的时候大出血块，哎，肌瘤小掉了，就觉得哪里都连过去了，就会觉得说我子宫的肌瘤怎么会通到大肠去，对不对？可是在用中药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现象，就你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奇怪的通道，是我们今天解剖学还没有发现的秘密通道哦，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 就整个本来就是，我说过 N 遍了，本来就是巫术，所以巫术就要当巫术学，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排序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桂枝汤哦，能够治疗的风湿感，其实就是那种酸酸的感觉而已。那你知道你这个什么酸抽痛都来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点超过这个方的守备范围了。所以你就要知道，其实这个方哦，治风湿很少用啦。哎，我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讲一个，其实这条不重要，我就是要死人了嘛。那这个，那他就说啊，烦烦的，那卧不欲食啊。那你说一个风湿病的人，他会因此就有反胃跟失眠的现象吗？不是啊，我这样他是应该说想多躺不想动了，对不对？然后因为酸嘛，心烦嘛，也吃不下了。那你说吃不下可以当主症吗？我想着不能了。总而言之，就是在讲到这些婆婆妈妈哦，腿酸起来的时候，真的心情超坏的，对不对？那然后他就说脉浮缓，暗之色。其实这个桂枝汤适合的脉通常都是比较偏浮，对不对？因为脉偏浮，你才会知道它病邪比较在表面，对不对？那脉缓就是按起来没有硬邦邦的感觉啊，那脉松松的没有硬邦邦的感觉，你才会知道这个病是属于风气，对不对？不属于寒气，因为如果是寒气的话，这个脉就会绷紧起来了。那暗之色呢？这件事情在张仲景的医学里面是这样判断的，就是说张仲景认为，当一个人的身体被湿气黏着住的时候，他的脉象拔起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手感呢？那个涩的手感就是哦，如果同学现在手还闲着，闲着没事啊，你自己扣在自己随便左关右关都可以，感觉你那个脉的跳动，其实我们人的脉的跳动都是这样子，就是应该都是有一种好像啪啪啪，有一种灵活感的，对不对？不是太僵硬的脉，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被身体里面被湿气缠住的时候啊。那个你的脉象上面就会显现出一个微微的，好像是那个抠宝丽龙的感觉，你知道吗？这样子，我现在演不出来，对不对？你们谁可以演给我看？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摩擦感，就是微微的有那个摩擦感。而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需要把脉的很精妙的手法也会把得到的。简单来说，就是你把到过一次之后，你就会认得那个手感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说，不如大家就把它记得学会算了，因为不难把出来。可是呢，如果以这个脉法来讲的话，哦，张仲景把脉其实不是把手腕的，张仲景时代的把脉是这里就是身上的三部九候，是从脖子一直到腿脚上的那些脚背啊什么，就是它是分成上中下很多不同地方在把的，不只是把手腕的。所以张仲景的脉法里面讲到说什么上部的脉、下部的脉，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把的寸关尺，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简单化的脉法，觉得寸关尺也可以用了，所以就现在就把这个手腕的这个寸关尺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把到的脉象跟张仲景说的不完全一样的情况是会有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把那个脖子的动脉或者脚背上面在跳的那个脉哦，那个脉可以说是脉象比较明朗而粗糙，那就是跳的比较大嘛，所以比较容易看嘛，对不对？就像拿着放大镜，对不对？老花眼啊、近视眼什么，看东西的时候，这样拿放大镜看就很好看。可是我们今天把寸关尺的时候，其实在手腕上的脉哦，都是比较细微一点，所以就变成到今天就显得哦，好像把脉就必须要手感练得多好，什么跟一把头发你也告诉我六根这样才能把脉，你知道？就是今天的脉法是汉朝转变到今天以后，我们把它搞难掉的。但是张仲景那个时代真的没有那么麻烦，就拔起来会有一种好像就很清楚嘛那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手腕的脉的时候，张仲景说的这个涩脉啊，有的时候以今天的脉法讲的话，可能在手腕上拔出来的时候，你有60%的机会，你还是拔得到张仲景说的这个涩脉。可是呢，你有 四十的机会，你把到的是后代脉法里面说的迟脉。那个，也就是说，在手腕的脉象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你这个人的身上是很没有湿气的啊、哦，那你的脉就这样啪啪啪跳动的，有一种爽快感，像弹东西一样。可是如果你身上是有很多很多湿气的，像这种迟脉很容易把到什么，就那种脾胃很湿的脾胃散症的人，或者是脾胃很湿造成脂肪肝的那种人的脾胃脉，就是很湿的脉。那你把在手腕上的时候，你如果脉法真的很精妙，你的确是可以感知到张仲景说的那个色脉是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脉法不是如此精妙，像我一般烂的话，其实我大概只能够感觉到迟脉这个程度。那什么叫迟脉呢？就是我们从前啊，在那个播放那个录音带的那种机器啊，卡夹式录音带，不是有的时候它会在那个机器那个卡夹啪嗒弹开的地方，端的有点像是什么油压的那种结构，对不对？就是你按下去，它那个卡夹不会立刻就啪一个出来，而是这样啊、这样出来，对不对？就是那样子的一个脉感，就是所谓的迟脉的脉感，就是那个脉在跳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啪啪啪，而是就是你觉得有那个感觉出来的时候，就是迟脉了，就是这个人太湿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学把手腕的话，就要多学一个脉，好不好？就迟，今天你的迟，张仲景说侧脉迟这个侧脉，如果你把手腕把到这个那种感觉，那也就算了，好不好？就给他了。那送分啊，那所以呢，他就说，如果呢，这个人的身体呢是这样的状况，你就用桂枝汤帮他微微的发一点汗，让他风气出去的时候，把湿气也带出去就好了。他可是呢，他说，如果你这个人呢，他有怕冷，身体疼痛，四肢不仁，手脚麻木，那脉浮而又紧又细的话。他说：“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掺麻黄了，懂不懂？就是半帖桂枝汤，再加半帖麻黄汤这样的做法。所以这个逻辑的框架，同学都听明白的话，那这一条就是可以用了啊。就是超过酸的时候，他讲说有痛，对不对？有痛麻感，然后身体觉得特别的怕冷，你的脉又紧绷绷的，那这个时候就已经超过桂枝汤的范围了啊。所以就这么一滴滴。”那我想我们今天风湿痛真的很凶狠的人大概都超过了，都超过了。但是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有没有同学是那种其实汗孔本身就是不很容易关紧的，有的时候睡觉吹个电风扇哦，起来腿就开始发酸的，有没有？有哈。那这种就是适合用桂枝汤治疗的，就是今天被吹到酸，今天就把它治好啊，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所以呢，这个脉浮缓涩啊，讲义上面写，他说风湿患者可能会比较怕风，有沉重感，就身体觉得沉沉的、重重的啊，关节不红肿。这个，因为如果你真的关节红肿的话，那其实已经到痛风那一路去了。然后那舌质淡红，舌苔白啊，就是舌头没有太奇怪的地方。如果你舌苔非常黄的话，你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上火啊？怎么样？所以就是阳虚型的类风湿啊，其实不是正风湿。就是我们今天西医在分类的时候讲到正风湿的话，那西医会说那个叫做链球菌感染。那西医分类为链球菌感染的那种正风湿病的话，那其实大概都要用到麻黄以上的强度的药才能够治疗了。那至于说西医叫做类风湿，类很懂嘛，就是很像，对不对？就这个像风湿，那什么叫像风湿呢？就是你到西医院说，医生我腿酸，他说好，帮你做检查，全身都检查完了，他跟你讲你没病，然后你就说可是我还是很酸，啊，就是很像风湿，但是你没病的叫类风湿，是不是？当然今天会说什么自体免疫失调会造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好歹是给你掰出一个病名来了啊。但是呢，我就想说，因为这个类风湿这三个字在西医的世界里面基本上有一半以上的情况是其实觉得你没病的，所以就没有药可以医啦，对不对？那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哎，学一个桂枝汤还是不错啊，就这个系统的药。当然 如果是年久失修的类风湿，也不是说一碗桂枝汤就像治感冒一样立刻就好了。可如果你有吃一点就好一点，那你就很赚到啦，对不对？而且桂枝汤又不是什么毒药，就常常吃，吃错了又如何？是不是？就是没什么大不了嘛。那桂枝汤，那大不了在哪里呢？桂枝汤有个禁例啊，这个6枝、18、27枝、32条，这些是喝桂枝汤的时候不可以犯到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就，来把这些条文看一下啊。其实桂枝汤在《伤寒论》里面真的已经算是许许多多方剂里面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剂了。可是呢，我觉得就连桂枝汤张仲景都要那么小心谨慎的使用，那我认为同学就要有一个理解，就张仲景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龟毛、非常小心的人。因为桂枝汤已经在各个汤剂里面算是极度之安全的汤剂了，张仲景都要提醒说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那更何况是后面那些凶狠的汤，对不对？像大青龙汤吃错一碗就可以死人，麻黄汤那也可以吧？所以就是说，那种厉害的汤，它的禁忌是更加的严明的。就像《伤寒学》里面讲到麻黄汤的时候，就会说所谓的麻黄九禁，就是有9个状况你用麻黄汤会出事的。哦，像这些禁忌的部分，你都要非常非常熟悉。我觉得，当我们在讲这些禁忌的时候，尤其是麻黄汤9个禁忌，你可能会觉得要背那么多，好烦哦。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事情不要觉得烦，因为这东西代表我们在认识说，我们的身体对于药物的承受只能到这个点而已，就是再超过剂量的时候会把身体弄伤。那这样的一个观点上面的学习一定要有的，对不对？不然的话，真的把自己吃出大问题的话很不好哦。像今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像今天进入所谓的后代方的时代啊，我也觉得，是不是啊，让人觉得比较容易掉以轻心了？因为你想想看，张仲景的古代方时代，他用的方剂固然是比较凶猛，没有错。可是他对于每一个方剂，你必须要如何之小心的事情，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可是到后代方剂的话，你也知道，在感觉那个疗效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看一家中医诊所，他那个药你吃一吃，你也觉得3、5个礼拜好像有好一咪咪那种感觉，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中药是很温和的东西。那的确，后代方有的时候你吃下去的药感是有那么一点温和感了，就是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凶狠。可是呢，问题就是在这么以为中药很温和的这个氛围之下，结果就会什么时不时爆出个什么新闻，谁吃什么东西啊，肾衰竭还怎么样，对不对？那我就觉得那也是你不小心就以为没事，然后每天一根稻草，然后就最后压死骆驼了。哦，那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能免的则免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有一个基础概念的认识。那我们看这个桂枝汤的禁例6枝18条啊，我直接说意思就好了，好不好？就不要念条文了啊，不行，还是要念。他说第一个是，如果第一，他的这条有2个内容啊，第一个内容是。如果这个人是需要用到麻黄剂开汗孔的病人，你不可以开桂枝汤，不然他会闷烧死。好，这是第一段的内容。那第二段的内容是，一天到晚都在喝得醉醺醺的人不适合吃桂枝汤，因为他会上火。好，所以两件事。所以他就讲说，桂枝汤本来的功能呢，是用来解肌，不是发汗。就是发汗就有开汗孔的这个动作，解肌的话只是把你肌腠里面的风邪推出去而已，所以它只有给你一点温暖的热能去推风邪的力道而已，不负责开汗孔的。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脉绷得紧紧的，即使发烧都没有流出一滴汗的，那你就知道他的汗孔是关起来的，这个需要用到麻黄这类的药物来开汗孔。那如果你不用正确的开汗孔的药，而直接给他桂枝汤，那个桂枝汤的药，你看哦，桂枝也是热的，对不对？然后什么红枣也有一点热啊，那生姜也是有一点偏热的，对不对？这些暖药，因为桂枝汤本整个结构是一个暖药，不是一个冷药嘛啊。那这个暖暖的药性，它往这边往皮肤底下走了，然后又没有出口，那这样就变成闷烧锅的状态了。所以 需要开汉孔的情况不可以用桂枝汤啊，桂枝汤是汉孔本来就已经打开的情况才可以用的。他说所以不可以喝，不可与也啊，不可以给他喝。他说常须是此，勿令勿也啊。这个是这八个字听起来很温柔，但是翻译成白话就是麻烦你到死给我记住这件事啊。那他说如果是酒客生病，那怎么样的情况叫做酒客呢？我在想，我跟我的助教们说不定都活得有点过于战战兢兢了啊，因为我们不是三天两头在酿天门冬酒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每天喝一口我们自己酿的药酒是很普通的事啊，是不是？那我今天喝了30cc 天门冬酒，我就觉得糟糕，我感冒不能喝桂枝汤了，因为张仲景讲酒客不可以。我跟你讲，我这个心灵阴影哦已经两年了吧，自从开始自家酿酒之后就有了。那不只是桂枝汤，其实桂枝系的都不可以，就比如说桂枝汤加味变成的建中汤也不可以、哦、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因为桂枝系本来就是走在血里面的比较暖的药，对不对？那酒喝下去之后呢，人的血会比较湿热，那已经是湿热的血液如果再加进桂枝的暖度的话，就会到达一个发炎的临界点。而湿热发炎最容易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化脓长疮。所以如果是那个胃溃疡的患者，他刚好是需要这个黄芪建中汤来帮助他修补这个胃壁的这个内侧的黏膜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如果是一个喝很多很多酒的人，张仲景说什么？说这个人他喝了会呕血，就是说他的胃会反而发炎出脓了、哦、这样的问题。那所以呢他就，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其实不是那么严格。我想各位同学日常在过生活的时候都是清醒状态的吧。好，所以呢我来设定一个基本上的安全范围啊，就是你一天里面的清醒时刻，如果你处在醉茫茫的状态没有超过1/4的话，那你吃桂枝汤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酒只是一阵一阵经过你身体。所谓的酒客是那种你一天清醒时刻至少一半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茫茫的。所以如果即使你是日本人啊，你知道日本人有的时候下班会去喝一点酒，对不对？喝了酒也是茫茫的。可是他下了班之后加班到8-9点，对不对？喝酒喝到11点，那12点多回家也就倒头就睡了。大概这样的一个作息，他的 喝醉的时间在他的生活里面晚上9点到半夜1点差不多，这段时间是他清醒时刻的醉的时间，对不对？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顶多有一滴滴的头痛，对不对？还是要上班的，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说日本人感冒很喜欢用葛根汤哦，那也是桂枝系的加味哦，那你说日本人用葛根汤有没有喝到吐血啊？没有没有，没事还解酒呢。所以你的清醒时刻的1/4以内你是醉茫茫的都算安全，就过关了，好不好？有严重到有你清醒时刻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处于半醉状态的哦，那个就要稍微小心一点，免得你有这个发炎化脓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标准可以放得相当的宽。那他说如果是这种血液中一直以来都有酒精浓度的人啊，你喝了桂枝汤呢，他说得之必呕，就是一定会很反胃，那个湿热在里面冲撞会很反胃。那张仲景呢就说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喝酒的人不喜欢吃甜的，桂枝汤甜甜的嘛，所以他会吐。这个是真正的事实吗？我的意思说真的是因为它甜的问题吗？因为在张仲景的时代，我们中医并没有，就是方剂的世界没有很用力在发展所谓的病机学，没有在讨论什么酒是湿热的，桂枝汤又是热血分的，所以加在一起会化脓，就这东西其实我们后面的人慢慢想出来的，你知道。所以在张仲景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的病机学的观念，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理由会乱讲。那这个，但是你要说乱讲也不全是乱讲，因为喝酒的人的确是没有那么爱吃甜的，对不对？ 你想想看，我们，日本人说人的口味有什么肝胆心胆，对不对？喜欢吃甜的那一组跟喜欢吃辣的那一组，是不是？那，我记得清朝吧，说有一个戏曲作家叫李渔啊，那个三点水那个渔夫的渔，那他有一本书叫做什么《闲情偶寄》，是不是？就讲他那种生活小斗智识的啊，就清朝的生活斗智识，要怎么样装鱼缸啊，怎么样修窗台啊，那种清朝小斗智识，增加生活情趣的清朝斗智识那本书，其实相当的好看。那他的那什么生活斗智识之一呢啊，就是说如果有客人来，那我这个做主人的就会不知道要上茶还是上酒。可是呢，因为做主人的我很抠，茶也贵啊，好茶也很贵的。酒也贵，那上错了撤掉，或者是他人家不好意思讲，然后呢，人家弄到人家不高兴，或者说撤掉的话我也浪费，对不对？泡好的好茶撤掉就很浪费，那或者说人家喝的不痛快，这样也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先试探出这个客人是要喝茶还是喝酒的。但是这个试探呢，如果你同时端上一个盘子，一碗茶一碗酒给他选，那也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他说怎么试探呢？他说你要放个饼干，要放一个那个点心盘，点心盘呢就这一半放什么麻辣花生之类的咸点心，这一半就放点什么绿豆酥啊、什么芝麻糕之类的甜点心。你看抓哪一边？抓甜点心的那个一定是茶党，抓咸点心的那个一定是酒党，百试不爽啊！对，就是说不定我们中国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潜意识啊。就是喝酒要配咸点心才舒服，喝茶要配甜2点心才舒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对，因为茶比较寡味嘛，你要吃一点腻腻的东西才是舒服，对不对？那酒比较怎么样？为什么喝酒要配咸点心才舒服？那我喝 wine 也是要配 cheese 啊，cheese 也不是甜的。啊，有吗？有配巧克力了。好好好，那我们外国人潜意识跟中国人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问题其实是很妙的事情哦。因为我们说到疾病的失忆这个问题，对不对？同一种心理问题在不同的民族是呈现成不同的病的，就是当一个民族没有这个集体潜意识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病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哦，凡是压力大了的时候，对不对？就会觉得哦。就会觉得好像肩膀的负担特别沉重，可是老实说，认为肩膀在承担压力的是我们东方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如果是在欧美国家，他们压力大的时候是胃痛，不是肩膀酸。就是一个人他的那个隐隐约约的信念族群哦，其实会设定他的很多身体反应的，所以。这件事情，什么酒客是不是爱吃甜的、咸的？我们就姑且当做是我们中国内关起门来的事好了啊，就不能访诸四海而皆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好，那6之20条，他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啊，那这个就讲到湿热化脓的问题，桂枝汤或者建中汤的禁忌都是一样的。那再来呢，7之32条。应该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条？啊，完全不重要。他因为有这么一句，我就选了，但是很无聊，因为这条是要讲什么？是用芒辛甘石汤的。他说，如果这个人呢，如果发汗若下后，就这个人呢又被发汗了，或者哦，张仲景的"若"的语感常常是今天的"或者"。他说："当这个人已经被发过汗了，或者是被吓过了，你就不能够再用桂枝汤。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对不对？因为前面的条文是有讲说，你发完汗之后，这个剩下来的残余的邪气还没有干净，你可以用桂枝汤把它打完，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讲到说，下过之后，如果气还会上冲，还会回到原位的，那也还可以用桂枝汤，对不对？所以这条基本上，你这两句话干脆划掉算了。"他主要是要讲说，如果你发汗了之后，或者被吓过之后，然后呢，你发生了又喘，又有一点胸口微微烧的感觉的时候，你要用芒辛甘石汤去治那个胸口微微烧的那个 干咳，那这个时候不要用桂枝汤。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不可用桂枝汤你当作是倒装句都好，你懂吧？就是发汗若下后，如果这个人喘，然后呢胸口微微热，没有发大高烧的话，用麻杏甘石汤，这个时候不要用桂枝汤，大家要想成这样子哦。因为单独说发汗或下后的话，可以用桂枝汤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所以这条不但不能学习，反而要更正它哈。好，那我们桂枝汤的内容就姑且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桂枝汤再加一味啊的桂枝加葛根汤。哦，我们这课程进度是啊，请说。 刚才老师说就是那个酒是湿的，哎，你有说过啤酒是湿寒？ 哦，对，哦，请对对对，请容许我更正啊，就是。我们今天说酒是湿热的东西，其实大概我们中国人的酿造酒的酒精度，比如说最低的都是从 sake 那个浓度开始起跳的。那日本 sake 的酒精度是几啊？13左右，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一说到喝酒都是讲酒精度13以上的酒，就是从米白酒、绍兴然后还有什么？绍兴上面浓度再高一点，加饭，然后还有什么？二锅头、烧刀子，什么之类的，是不是？高粱，就是往上算的，对。但是啤酒不热。如果这件事情，我要请尹莹助教来回答您：喝啤酒的人通常是什么症啊？他说无茱萸汤症，就是会寒到你的厥阴啊，就是如果你喝啤酒遇到感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内陷到蛮不可思议的地方去。我觉得我有感冒的时候啊，这个喝一点啤酒然后加上感冒，以我跟助教的人生经验来讲的话，会造成厥阴区块啊，也就是下阴部的抽痛是常有的事，所以已经都叫厥阴去了耶。所以你问我能不能喝桂枝汤，有点就希望能卖还是服的啦啊就是啤酒真的很厉害，就是 天天喝啤酒的人如果感冒应该就不会有的， 随症治之好不好？但是往往就已经陷到更里面的地方去了，他不一定乖乖等在那边让你用桂枝汤。但是你要问我的是，如果他是桂枝汤症可不可以用桂枝汤，那可以的。不是啊，喝啤酒的人有可能一天清醒时刻超过四分之一都醉着吗？ 两三个小时 哦，那还是蛮厉害的啊，那有可能还要算酒客的范围哦。我是觉得啤酒啊的确是一个近代社会一个新花样的东西。会不会你们有没有使用经验，就啤酒会不会解桂枝汤啊？没有。 桂枝汤症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喝啤酒。 桂枝汤症的时候不会想喝啤酒，不可能哈。 有难度。 有难度。 在日本的时候会比较想喝，日本很干。 这样子。 嗯，在日本喝就还好。 好，那我不敢给你太笃定的答案。看着办好不好？那这个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招数，就是加一点解酒药。这个药我不晓得今天在药房有没有得卖哦，就是我这个麦克风为什么有一下没一下，它到底是哪里不对？有一味药叫做止聚子，就这个东西是非常解酒的药。也就是当我们如果要开桂枝汤，你又明晓得它是酒客的时候啊，你就差不多等同桂枝白芍的量，那个重量就可以，也抓这么多的止聚子放到药里面一起煮，就一起解了。这样子的话，如果是用止聚子的话，通常就是桂枝汤就算是酒客，你也直接可以开下去，那这样就解禁了，好不好？那酒的寒热来讲的话，各位同学，那个西洋洋酒的那个什么红酒白酒哦，是性子是热的还是冷的？其实白酒红酒那种酒哈，葡萄酒啊，冷热就有一点难讲了。我觉得它刚好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就是红酒我觉得喝下去有觉得它是会上火，也有觉得会凉到的，就是在那个比较有一点暧昧的地方。那这种暧昧的地方反正你就当作是解酒精吧，对不对？就不能算寒热了、啊、大概要到这个清酒 sake 或者是米酒那个程度，你才确定它是比较热的、啊、好，那还有几分钟啊， 还有一分钟 、哦、那他麦克风也自动断线了，然后赶我走了，那我就休息一下，然后丁叔叔你帮我修理一下好不好？你帮我试一试哈。 好。